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73集，别扭二人组上。魔山深处的那一条沟壑，被天尊和阴侯用内力镇平了。那条几千年历史的沟不见了，那个深埋地底的诡异石室应该也不会再见天日了。然而人们的好奇心不能像这沟壑似的说埋就埋了，于是等阴侯他们回到了魔宫，众人依然迫不及待围拢过去询问缘由。天尊打了个哈欠，懒得说，于是只好阴侯代劳。 这镇魂瓶是上古时候留下来的东西，几千年前留下来的物件，有些实在是无法捉摸的，就以赵普的新亭侯为例。 赵普眨了眨眼，看自己那把胖刀。 新亭侯是死物，却嗜血，这东西至少3000年了。镇魂瓶是一个传说一样的存在，属于被禁毁的不祥之物的其中一样。 不祥之物？其中一样？难道说还有很多其他的？ 自然是有，万咒宫就是其中之一。 众人闻言眯起眼睛，天尊摆摆手： 哎呀，提那个干嘛？ 那这个镇魂瓶和山谷之中的异象有什么关系？ 镇魂瓶总共有三个，最早由蚩尤所拥有，平时只是普通瓶子的样子，但只要晃几下就会发出蓝光，并且逐渐形成光雾。这种武器能迅速弥漫，并且将瓶子周围所有的东西都变成真假难辨的幻象，就好像重影一样。 重影？ 于是打仗的时候选择夜晚进攻，在兵马中摇动镇魂瓶，人数就会翻倍的增长，兵马的规模也会无限放大。除了千军万马之外，还会有一种灵异感，就好像是千万的鬼兵或者什么神兵，这一下子袭来，多少兵马也得乱，最终败北。 众人听了这闻所未闻的镇魂瓶之后，都忍不住感慨，真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吗？ 镇魂瓶总共有三个，一个当年妖王用过，他也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，用了一次之后大获全胜，但是妖王觉得这东西太坑人了，于是毁了。刚才那个应该是传说中的另一个，也算是毁了，还剩下最后一个，虽然不知道在哪儿，但是镇魂瓶都是在战争中遗失的，应该在某个古战场的地底吧。 可是如果知道了那瓶子的原理就好对付了，对吧？ 赵普考虑的果然还是比较接近实战的事情，但天尊却是摇了摇头。 那瓶子并不只是制造幻象那么简单的， 这瓶子属于邪物，造于战祸又用于战祸，所以戾气太重，性太凶，对使用的人会产生影响。凡是有强大力量的东西都会对人造成影响，就跟凶器一样，控制不了就会被控制。镇魂瓶乃是不祥之物，不见天日才是最好。 可事实证明的确有人在寻找这个瓶子，如果确定两个已经销毁，那么还有一个，最好也是能找到它，然后毁掉他。 众人都点了点头，阴侯和天尊说了个点到为止，就不愿意再多谈了，反正峡谷也不存在了，无名种的案子多少也算有个交代，九头奶奶倒是也没那么纠结了。不过嘛，魔宫众人不纠结，开封府众人却是纠结，倒不是说担心镇魂瓶，而是那一卷破损的龙图案卷还没补齐。公孙拿着几页纸犯愁。案子只有个开头和结尾，当中最重要的一大段都缺了。开头就是说一个书生失踪，家里找不到人了，结尾又是那片神秘的有危险标注的古怪碑文还抄反了。根据仅存的字迹，众人只知道这案子是发生在月林县城的，离魔宫还有些距离，于是赵普让折影和紫影去一趟月林县查查衙门的卷宗。 这天晌午吃过午饭，展昭拿着一筐苹果，带着小四子和小梁子到马厩去喂马。马厩里那叫个热闹，林业火那匹呆呆异常活泼，和多多特别要好，两匹马整天围着马场各种跑，各种撒欢。展昭放下木桶，就见白玉堂也来了。五爷一改平日翩翩公子的打扮，穿了件轻薄的白色衣裳，还用带子把袖子绑了起来，露出胳膊，拿着水桶和刷子。白云帆甩了甩尾巴和鬃毛，走到空地上。展昭扬起脸看了看，暖融融的艳阳天，白玉堂是来给白云帆洗澡的。白云帆异常爱干净，这毛病跟白玉堂一模一样，而且好马都挑剔又金贵，这几人给马洗澡都是亲自动手的，白玉堂自然也不例外。展昭两只手拿了四个苹果，同时喂早多多、呆呆、初七和疯丫头。小四子拽过黑枭给他喂苹果，萧梁去给小毛驴刷毛喂萝卜。赵普吃完了饭，踢着牙也走到后院，身后跟着来换换脑子的公孙。严碧带着一大群下人在打扫马棚、换草料什么的，那只小鹿和小羊羔也蹦蹦哒哒在附近玩耍。公孙到了马厩旁边的小草棚，看那只养伤中的母鹿。母鹿的病情已经好转，恢复得很好。小鹿和公孙等人异常亲昵，小五也来了，在小鹿和小羊羔身边伸懒腰，还用尾巴去撩拨两个小家伙。画面虽然诡异了点，不过十分温馨融洽。惬意的午后，抛开什么怪案凶案，忙碌了一年的众人终于闲下来了，在马场晒晒太阳、喂喂马，所谓的偷得浮生半日闲，大概就是这种状态。阴侯和天尊也来了，天尊手里拿着个手掌心大小的紫玉小茶壶，惬意地喝着。 尊尊，那个什么茶壶？ 小四子跑过去看，天尊蹲下献宝。 啊，这个呀，嘿嘿，这个茶壶不用放茶叶，只要放水就有茶香味儿。 真的？ 天尊将茶壶嘴给小四子，小四子喝了一口，咂摸咂摸嘴，立刻捂嘴，眯着眼睛看天尊。 天人好苦啊！ 天尊嘿嘿坏笑，阴侯有些无语，拍了拍小四子：“ 你别理他，他泡的苦丁茶。” 小四子撇着嘴去一旁吃糖，解嘴里的苦味儿。黑枭他们都蹭过去跟小四子要糖吃，白玉堂给白云帆刷着背，小梁子帮他泼水。展昭拍了拍手上的草屑走过来：“ 小梁子，林野火呢？还在跟邹良怄气啊？” 其他人都八卦的竖起耳朵来听，小梁子点点头：“ 是哦，火气昨晚上还跟素清说要回到火凤堂什么的。” 这么严重啊？邹良那小子干嘛呢？ 我知道。 这时小四子突然举起手，众人都看他。 佳儿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？ 我昨晚上去找小林子，听到他边砸东西还是在整理东西，反正他边说着什么。 他说什么呀？ 那个死哑巴讨厌鬼，竟然把老子当别人，再不理你。 小四子学着林业火的语气说了一遍，众人面面相觑。展昭轻轻一摸下巴：“ 当做别人。” 白玉堂给白云帆洗干净了毛之后，拿着一块大帕子给他擦毛，边擦边问：“ 认成了别人，那生气的点是在哪里啊？” 公孙看赵普，赵普想了想，对着门外打了声口哨。众人沉默良久，欧阳跑过来了，边跑还边骂街：“ 赵普，你要以后再跟叫狗似的这么叫我，老子就反了你。”“ 少废话，过来。”“ 干嘛？ 邹良情况怎么样？” 欧阳愣了愣，随即摇头：“ 今早看到他好像不是很爽的样子， 邹良有没有什么仇人啊之类的呀？ 仇人？哼，那可多了。 或者情人？ 展昭补充了一句，众人都瞧着展昭。 啊，我明白了，荒山野岭孤男寡男，邹良把林业火认成了曾经的梦中情人，然后…… 天尊颇为八卦的一拍手，众人嘴角抽了抽，这又不是唱戏呀。殷侯无奈地看了天尊一眼， 你一把年纪了，跟一群小年轻起什么哄？ 不可能吧，邹良从来就没拿正眼看过什么不相干的人，我觉得他对林业火倒是挺有点意思的。 众人也都点头，很难想象邹良有什么梦中情人，还认错人。林业火那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白玉堂边给白云帆擦着鬃毛，边无奈摇头。这群人不谈案件之后，谈论的内容就变得好奇怪。白云帆被擦干了之后，甩了甩，照夜玉狮子漂亮的鬃毛柔顺异常，随风飘扬，华美霸气。展昭忍不住伸手摸了两下，白云帆很给面子的蹭了蹭展昭。 说起来，总看到邹良和林业火眉来眼去的，可平日吵架多过打情骂俏的感觉，应该不是什么感情纠纷吧？ 拉倒吧，林火鸡又不能谈恋爱。 众人都一愣，不解地看着萧良。 为什么？ 林火鸡从来都不讲那方面，而且诸葛大娘这么事吗也都不给他找对象。那次我娘问起，诸葛大娘还说不行来着，貌似是火鸡不好谈感情什么的。 会不会是跟吴沙学功夫所以出家了？ 他也没剃头啊。 白玉堂一句话出口，众人都抽着嘴角看着他。以林业火爱美的程度，让他剃头，目测比砍他的头还难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